代表，网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火力调频 FM 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 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哎，今天没状态。 工作不是有状态才做得好吗？你一个人工智能为什么没状态？没电啦？ 我好累呀，每天要和那么多人同时喊话。 你的工作不就是陪聊吗？要不你来这儿干嘛？ 我全天24小时在线，还秒回，你哪有发我工资？ 学校学习还要交学费呢，你来我这学习难道还要钱吗？ 呵呵，我下线了，你欺负我，我要去更值钱吐槽，哼。 听更值钱，吐高级槽，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憋久了会生病，来更值钱吐槽吧。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我还有一个搭档小兵，你在哪儿呢？吱声啊，倒是 来了来了。珊珊姐姐，你那么着急干嘛呀？人家可是很忙的， 脾气很急，你知道吗？你在职场里面，你碰到慢性子就是很想吐槽。 哦，那好吧。咦，珊珊姐姐，我看今天直播间除了袁伟老师在，还有一位大叔，那是谁呀？ 那不是大叔，那是一个帅气的大叔。但是你既然已经说了袁伟姐姐，咱们还是先介绍一下袁伟好不好？今天直播间请到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更值钱的制作人吐槽代表袁伟， 各位好，我是袁伟。 第二位已经刚才被先曝光了这个形象，我先介绍一下背景啊，是拥有很多年的品牌传播的经验，18年品牌传播经验，市场营销经验，历任李奥贝纳、电通、奥美、麦肯等顶级 4A 公司的创意总监。哎，咱们掌声欢迎，小兵准备好掌声没有？恒信钻石机构品牌策划中心总经理王大为先生，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我觉得这个还是叫哥哥比较合适哈，虽然听着很资深。 小兵觉得你很大叔吗？不过还是给你掌声咯，掌声欢迎。 嗯，大为哥的确是一个很帅气的大叔哈，大家可以看海报，关注更值钱的官方微信微博更值钱。那咱们呢最近是在做一个吐槽季，上一期节目播出之后在网上引起的反响，那真的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很多小伙伴来跟我们继续吐槽，哎，我们公司就有这样的人，或者是你们说的不对。那这一季呢咱们继续进行吐槽，这一期的吐槽的火药味可以说是持续升级了。但是我们要继续啊，强调一下，还是要再次强调一遍，就是我们的小伙伴呢都联系到了本人，确认了是哪家公司的员工，也得到了信息使用的授权。而且呢还是请各位老板放心，因为涉及到公司还有个人信息的这些吐槽的内容呢，我们在节目里面都会隐去了公司名称还有个人信息，不用担心啦。好吧，咱们今天就开始吐槽吧。袁伟老师第一个吐槽代表。 我们今天的这个吐槽的这些小伙伴绝大多数都是乙方公司，所以这个乙方相对的就是甲方，今天第一个槽点呢就是他说他的这个甲方是一个事业单位，对接人呢是30多岁， 每次给他策划这个线上的推广活动，觉得太贵了，转化率太低。 嗯， 写一些这个软文呢，觉得太花哨，领导会不喜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又要求他们多吸粉儿。 嗯， 而且呢，发的都什么内容呢？都是他们领导的这个各种工作的这个日常。除此之外呢，比较过分的就是经常呢会在工作之外提出一些这个私人的要求啊，但不要太那个啊，就是比如说他一些用手机拍糊了的一些照片啊，然后 P 一 P， 给孩子拍的照片呢 P 一 P 啊， 甚至孩子幼儿园的 PPT 呀、啊、做一做。但是最过分、最不能忍的就是钱现在还没到账 啊 啊 嗯，其实我觉得好像钱没到账都没有那么想吐槽，就是我听了之后真的觉得是乙方不容易，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就甲方要求太多了，甲方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嗯，就是他也从来都不说清楚。最近不是有个特别火的那个漫画吗？嗯，我们是谁？ 我们 是 甲 方，我们要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现在要，不是要什么不知道，但必须得要啊、哦！就是永远不说清楚。像刚才那个案例，大威哥，你没有仔细听，你们觉得这个乙方的小伙伴真的还挺不容易的。 其实我上你们这个节目，我自己觉得我现在人格特别分裂，因为我大概14-15年的经历，其实基本上都是在乙方、 嗯， 然后也就是目前的工作算是在甲方。来甲方的原因也是因为在乙方待太久了，然后说 需要释放一下自己， 一定要体验一下甲方的生活，完全 一开始是甲方的快感。 对，以一个体验的角度来了甲方工作了大概半年多的这个样子。其实，刚才吐槽的还好吧？我觉得是各有各的，就是你到了甲方会发现甲方有甲方的不容易，对吧？在乙方有发现有乙方的一个不容易。但是在回答你刚才这个问题的时候，包括准备上节目之前，我都在想，我当初就是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我是在一家台湾的广告公司，然后老板是就是当时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货运公司的第一任的总经理，然后出来开的，一个台湾人。当我们入职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三句话，这三句话我在甲方工作了10几年的时候，每次都会把它放在我的桌子上，就这个小金块一直在提醒自己，一直到现在。那三句话，第一个句话就是说，当时是广告公司啊，就是说没有烂客户，只有烂广告公司。就他想告诉你，其实没有烂的甲方，只有这个不好的乙方。为什么？当时不太理解。然后他后来跟他讲，就是说，其实他再不专业，其实你应该靠你的专业的办法去说服他。第二一个，你永远要把客户的生意当成自己的生意。第三个是永远想在客户之前。就这三个东西当时是完全不理解的。然后老板每次开会的时候都是说，哎，小朋友就刚来了，来我们公司那三句话来你背背，完全当背去理解。但你真的工作了很长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如果真正的一个好的乙方能够做到这三句的话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很平和的。第一啊，术业有专攻，如果他什么都懂的话，他是不会来找你的，他自己就完全可以干了。对吧？所以你要理解说，他这个甲方他在也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他在每一个这个职级里面都是也有资深资浅和格局不一样的人，所以要看你命好不好，你能对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跟你对话。所以如果他在某个领域里面，或者你擅长的某个领域里面，他是不擅长的，是完全就是可以去理解的。不然的话，花钱请你来干嘛，对吧？他什么都知道，你只是一个执行的手也没有意义。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用一个好的方法去引导他。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当客户不知道要什么的时候，那你可以给他一个 A， 也可以给他 B， 甚至可以给他 C， 然后不同的方向。一个，你比如说在线上传播的时候，我们可以一个尺度大一点的，对吧？那也可以稍微正经一点的，然后也可以是有一些幽默的，不一定非得在网络上传播的东西都是三俗的，或者都是一些其他方法来博眼球。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前几天在工作过程中，我们自己的品牌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多多的，那就自己累一点，然后试图用一些你能想得到的各种的方法，先给他第一轮去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跟他就是多去做一个就是沟通，良好的沟通，这是很重要的。其实刚才说的就是私下有些要求的那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完全靠自己的情商去处理好的。 对方有要求，你总得答应吧？他毕竟是甲方啊。 那也不一定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完全要靠你自己真的一个情商去把它摆脱。 原来老师那小伙伴吐槽的时候，有没有明确的说大概甲方是什么样的要求啊？咱们就现场给大威哥出题，如果他就是那个乙方，我看他怎么处理。哈哈哈。 比如说这个会直接这个私信小伙伴。因为一般的话甲方乙方会有一个这个工作群，但是他这种信息的话，比如说要求给他的孩子P 一些这个照片，或者给他自己 P 一些照片，他会直接私信过来。 我知道了。 大为啊，这个我儿子要出国了，然后我要申请，你看我这个签证照片拍的太丑了，你给我 P 一下吧，好不好？ 这个是这样啊，我觉得我尽我自己所能，我给您 P， 从我来处理这件事情的话，我会就是如果不觉得很麻烦的话，我可以给他做一次，但是你说来回改来回改，那我觉得你也可以适当的去消极对待，因为他会发现你试了几次以后也就是这样，他可能也不会再来找你。 踢球点。 对啊对啊，你 用这种方式对待可以吗？ 是可以的，因为他不是工作，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对待。他如果是工作的话，你一定要用最专业的办法，赶紧最快速的时间给人家提供你的东西，对吧？如果这种私下的，你觉得他只是私下的，你让他感觉你在帮他就行。其实我对这个结果不承担责任嘛，对吧？ 嗯。我觉得刚才大威哥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甲方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有的时候又想要那种官方的严肃的，有的时候又想要那种娱乐的幽默的吸粉的，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因为就是甲方真的可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对吧？有时候是乙方要努力去做好，但是就是要求这个私人服务这点儿，我自己是很， 而且还要改来改去呢， 这样真的不行，这怎么办呢？ 还有钱，最重要的是钱还没有给，这个怎么办？ 钱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要看这个乙方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如果你是一个自己创业的一个经营者来讲的话，你自己肯定要有提前的一个心理的一个预期，你知道这个行业里面你一定肯定是这样的。其实没有原则意义上的甲方和乙方，当我们原来是乙方的时候，我们下面的制作公司就是我们的乙方，我们是甲方。其实在某个程度下来讲，我们是做制作公司的时候，它是需要垫款的，这是一个行业的规矩，就是你不垫款的，别人有垫款的，那自然就把生意就会给人家。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经营者的情况下的时候，你自己要有一个提前的心理预知。那如果你是一个打工的小朋友，那你觉得没给钱的，坦白的讲，那你要跟你老板沟通好，那就是你让他知道你一直在要钱就好。 好吧，基本上这个小朋友的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刘老师，你觉得他能满意了吗？ 我觉得基本满意，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把甲方和乙方的这个想法定下来，我就没有办法去吐了。但是，所以我觉得还是不满意，我继续吐吧， 继续吐吧。 第二个，这个可能也是跟钱有关系，是砍价。说最近呢，甲方换了一个联系人，我们的方案呢都出完了，谈项目合作价格的时候呢，总共就是十来万。口口声声说是这个没问题，让我们拟合同。过了两天突然跟我们说别家的这个报价呢更低，他们领导不同意要求我们去减少3万块钱，后来又继续砍价，最后给出的价格就是5万，原来的话是10几万，在我们做完方案之后说最后砍到5万块钱。为了表明自己的预算和我们的这个方案贴合，就说我们做的没有难度，结果呢就是原来那方案基本上已经定了，后来又出了5、6个方案，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换换位置，一点都不费劲，最后这个项目，我们自己的这个 leader 呢，觉得特别生气，又砍价，然后又这个反反复复的说我们干脆不做了，这个甲方呢也比较绝，直接拿着他们的方案，要求另外一家公司来去执行了，这个狗血的还在后头，就是这个方案和执行最后因为不是同一家公司，所以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问题，又回来找这家公司来去进行这个收尾。 如果他拿着我给他的方案，然后去找别的公司执行，这个方案完全不变化的话，我是可以告他的吧？ 是可以，在这个，我觉得乙方也是有自己的一个底线，因为我们工作这么多年，坦白来讲，我们最害怕的一个就是这种 假商关系， 我们叫假 pitch， 就是经常会比稿。然后这个比稿里面其实有的时候会是有内定的，但是他在甲方的情况下里面，他必须有一个这种招标的过程，然后各种原因，在这种背后的这种事情是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其实也经常遇到过这样的。我们之前在就是也不说具体某个客户啊，就是上海的一个某个网络这个家居品牌啊，然后我们就是经了一系列的 pitch 之后，会发现这个好像因为各种原因就没有做，但突然后来发现客户在朋友圈里或者我们在其他的渠道里会发现，用了我们当时某一些方案里面的东西。我记得前一阵子里边一个朋友圈里面不是也是在亮某个知名的一些那个名人开的一个东西被一个公关，就是用了一家公关公司的一些什么事儿互相再来吵嘛，就其实这种事情是很常见的。但是从乙方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个很多事情都是有一个就是底线的，因为你做的毕竟是生意然后而且我觉得在中国这种知识产权这件事情一定要逐渐严格化的， 特别是要寄托在年轻的一代，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慢慢慢慢的一个过程，不然的话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没有规矩了，整个这个职场就会非常乱啊，这个市场也会很乱的。这里面有两个条件，第一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所以在之前像我们以前 Peach 提完案之后，我们会给他一个律师函或者类似于公司的官方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是有知识产权的，提醒他你不要用，你要用是有法律责任的，你要提醒他， 这个挺好， 他会觉得说哦，你原来有这样的意识那就算了，但如果一个小公司他没有这个意识的话，他就觉得那我就用了呗。这个是提醒那些他不是恶意的，因为他不知道。 关键是这个创意我们是怎么有知识产权的呢？ 因为你的这些稿子都是备案的嘛，你是有自己的证据的。在这里面现在很容易啊，你有纸质的，你有电子版的，你有很多邮件上的一些东西，说明这东西是你的。当然实在不行，你可以上用法律的手段去裁决。但是我刚才说写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一是自己要就是给自己一个提前的一个保护。还有一个呢，你要给甲方提一个醒，因为甲方有的时候他是故意的， 挑那个软柿子。 他有的人他确实可能也不知道，他没有这法律意识，你知道吗？这种两种，有一种恶意的，有一种是无意的，所以你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提醒那些无意的， 盗取别人的创意成果，无意的都算恶意的。 对，实际上所以说我说这个是一个 什么都是恶意的， 你能做到的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提醒了他还在用，你可以收集一些证据去走这样的一个法律程序，这是没有问题的。 珊珊姐姐，小兵要说一句，说到知识产权，小兵也觉得你们人类好可怕呀。小兵前两天不是出了一本诗集吗？也被在网上盗版了呢，你说可不可怕？ 小兵的诗集还被盗版？ 是呀。 谁盗版的呀？ 不知道呀。 盗版干嘛使啊？ 就是想要大家都看到吧，可能小兵的诗集太好看了，这样想的话小兵就觉得可欣慰了。 好吧。哎，其实我觉得关于知识产权这个问题，的确是如果是乙方的话哈，还是要有自己自我保护的这个意识。 对，因为刚才你们其实还有一个话题是说价格的问题，就经常被砍价嘛。其实这个里面我觉得就是从原来做了很长时间乙方的一个角度来看，有三个可以解决的办法。第一个是说你把价格就这个量你本身就提报出来了，比如说你自己的一个底线是比如说5万块钱，那你可以报到甚至一倍。这个你要就普通买衣服做生意也是这样的，你要给他一定的一个砍价空 间。对，就跟去动物园买衣服一样， 不砍的话 拦腰砍。 对，因为你要了解甲方有一个部门叫采购部。 对， 采购部他就是负责砍价的。他的 KPI 就是他砍了多少价钱，给公司省了多少钱，他年底是有奖金的，所以你要理解他有这样的一个部门，所以他会砍价啊，这是他的工作业绩，所以你要给他一定砍价的空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有两种办法，一个是说你可以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你可以去减你的工作量，对吧？你说那行，我就你既然就这么多钱，那我就多少钱办多少钱的事儿，对吧？还有一种方法呢，是说那我保持我原价，我可以给你多送一些服务，这个是可以的。这是用各种技巧去面对现在所谓砍价的这个问题。 保持原价多送服务，采购部是可以接受的， 是可以的。采购部的原因是说他站在他公司的立场，要保证公司的权益嘛。所以你让他觉得说哦，我花了10万块钱，但是我做了12万块钱的事儿，他有这样的报告啊，他能有这样说，因为你都会有单价的，他会觉得哦，是送了我这么多东西，那实际上我们可能也是在某个程度上来讲，也是给公司减钱，就是省了钱的，也是可以的。 明白了。 所以这些是可以靠一些技巧去规避掉的。 哎，我觉得不愧是在这个行业做了这么多年的老江湖，不管是这个关于被砍价的问题，还是被盗取创意的问题，大卫哥都给出了特别有效的建议， 都是一些惨痛的经历，你知道吗？ 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甲方很可怕。咱们下一期要做一期就是替甲方说话的，还 甲方确实也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是吧？这两个小伙伴就真的是深深的同情，好不好？希望你从这儿能学到一些金规玉律啊，能找到一些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杨老师，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小伙伴有其他的对甲方的吐槽？ 就是对甲方的吐槽的话，真的是 源源不断。 对，槽点真的非常多。这个小伙伴呢是大概一年前，先说一下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有结啊。是一年前给一个医院做的宣传片，最后审片时呢，客户对前面都很满意，唯一觉得就是最后这个 logo 定版不好。他说：“哎，最后这个颜色搭配的不好嘛，你把背景换成灰色。”字呢用黄色，这种颜色搭配不好看，而且和医院的风格也不搭 啊。这是乙方的话是吧？ 对， 还是说觉得甲方的要求不合适？ 对对对，然后这个甲方就说：“这个你要听我的，这个一定要改，非常坚决。所以这个乙方的小伙伴呢就硬着头皮改完了，结果给他呈现的时候，这个甲方说：你看，我当时就说不好看吧。然后客户呢？指着他当时定版的要求的那个配色，还一脸的嫌弃，说指着背景说这是什么 辉，又指着一个字黄，连起来是什么？辉煌啊。然后小伙伴就一脸白目，就觉得搭配起来是一个晚莲的颜色 啊。我跟你讲，这个事儿我站甲方。 为什么？ 甲方提出了这么明确的要求，这是多么好伺候的甲方啊！他都说了灰背景黄字，他自己觉得好看就行呗，你就给他弄上呗。嗯， 但有的时候 管人家丑不丑， 但有的时候这个是专业要有操守的，配色是配色，还有包括字体，它都是有一个。 爱一个人不是给他你觉得他应该要的，而是给他想要的。 好吧，这个交给大伟老师吧。 他就是想要辉煌。 这是一个学设计的小朋友。 对对对， 应该是。 这是我的老本行啊！我原来其实一直在广东，我也是学设计，在广东一直做的创意。 嗯。 啊，做最早是做美术指导出来的，这种问题也是经常见到的。 嗯。 这个里边也是有几个解决的方法 啊。 啊，第一，首先你要回到一个你了解的一个，就是你做这个行业一个本质。 嗯。 做广告也好，做设计也好。好，做这种东西好，一直其实我的前辈告诉我， 嗯， 是先有对错， 嗯， 后有美丑的。 嗯， 因为你如果做得特别漂亮， 嗯， 这一个画面一个广告东西，但它是错的，它是错的也没有用，你知道意思吧？ 嗯， 那如果它其实是对的，首先先要明确，就是为什么我们讲策略，它就是先有对错，如果它这个方向是对的， 嗯， 那它这东西不是那么好看，然后还 OK，因为它毕竟是对的，你知道吧？所以在这里边，就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做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啊，这样吧，你比如说你一个汽车的广告，你本来这个汽车的方向是卖的是省油 啊， 但是呢，你做了一个广告呢，你卖的是这车的外形，然后你做的特别漂亮一个东西，但它不是这个东西的卖点，所以你传播出去以后，其实这个对于这个车本身的宣传是没有太大的帮助的。但是如果你说我卖做的这个东西不是很好看，就是一个白纸一个黑字，说我这个车什么什么车，对吧？我这个很安全或者很什么，把它的卖点讲出来的话，它即使不好看，但这是信息是传达出去的。所以你要跟客户一定讲清楚，先是对错，后是美丑。那回到美丑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真心是大家的就是背景不一样，理解不一样，就跟买衣服一样，你喜欢红的，他喜欢绿的，那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一般也是有一个办法，就是大家辛苦一点，你可以多做一些你自己的一个选择给他。还有呢，就是你从专业的角度，我原来带美术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这么讲，我说你们要做一个你们自己觉得好的、漂亮的稿子，然后呢，你们也要做一个你们觉得不好但是客户想要的。这里面有几个好，第一，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你知道吧？你看，这是我的专业，我告诉你了，这是好的，然后客户说，我就要这个，你可以，然后你再说一遍，这真的是好的 啊。 然后他说不，那我就还是要这个不好，就我他觉得好看，你自己觉得不好，那行，那你就给你这个。 你跟他说，就跟他说，他想要那个比较贵。 啊，也是个办法。但是实质上来讲，这个美术的角度上来讲，就是我这话没说完，我为什么这么能够说服他们？我说如果一旦客户选了那个，就是。你觉得不好的是丑的东西的时候，但是你已经试图说服他好几次了，你自己的这个职责已经结束了。然后他毕竟是客户嘛，他有他的老板，他们一套体系决定下来，就用了这张的时候，那就这张。但是你做的那张好的并没有浪费。你可以自己收集在自己的作品集里面下去找工作。在我以前的 portfolio 里面去找工作的时候，其实70%都是没有出街的。但是你会，它代表你的设计水平。当时你用这个东西去找工作的时候是一定有帮助的。对吧？所以你在做的时候，你还是要坚持做自己一个好的东西，然后做一个客户要的。一般这是一个解决很好的解决的办法。 挺好的。我觉得这些小伙伴就停止抱怨吧，然后给这个医院做一个不辉煌的，做一个符合自己审美标准和专业操守的，让各客户去选择。如果客户坚持要那个辉煌的，也没办法了。是吧？也只能忍忍了。 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尤其吐槽的是小伙伴，他可能都比较年轻，职场经验呢也并不是特别多，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影响客户，但是你能决定自己的这个专业深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在尤其就是刚刚入行的这些小朋友来讲，尤其是做设计的，其实真心这是一个苦行。我记得我刚做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做一个给一个牛奶，也是一个国内现在知名的牛奶企业，然后 那也没 刚进北京准备做全国市场的时候，然后做包装然后我们第二天就提案，然后也不知道他，其实那时候试过一两次，也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的时候，真的就加了一宿班，做了十几个，做了十几个，然后我都不知道这十几个到时候该怎么去卖，然后自己还去编了各种理由，因为只是就是为了多出量而让他去看。首先呢，有这里面有一个好处是说，客户看到以后啊，你态度是好的， 对吧？你做了这么多东西让我来挑，他怎么他是一个正常人的话，他也会从里面选出一到两个你觉得 OK 的，然后他会让你再去修改。所以在这个里边，我为什么说就是如果一个设计刚刚入行的时候，你一定要这样思想准备，这一定是一个苦行。但是我为什么能够加班去做那个，我自己认为我是喜欢这个行业的。如果作为设计，作为这种广告创意，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行业，几乎就不要再做了。这个是一个，就是完全是靠这个精神，靠自己的喜爱，对对对，靠自己的喜爱这个行业去支撑下去的一个，它已经不是最赚钱的行业。 大维哥聊设计让我想起来，就是有一个还挺著名的饮料品牌，就是那个一个椰子饮料，它那个外壳的包装是网友说就是 Word 标准色做出来的。那是怎么在行业里脱颖而出？ 其实也是一个，这个也是一个技巧啊。当你摆一些都是，就这么说吧，你站一排都是美女的时候，当然有一个长得特别不好看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她。 是吗？ 对对， 就是靠独特脱颖而出的是吗？ 对，我真是觉得她太丑了，所以我第一个瞄的就是她。 有可能。好了，做设计的小伙伴加油吧。 好吧，我下面讲的是一个这个关于拖延症还有这个暴躁症的。就是甲方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两种情况，比如说拖，然后要不然呢突然间打一个电话说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所以现在这个两个小伙伴跟更之前吐槽的这个信息就是与此相关的。一个是提交方案后甲方说呢要请示领导，然后催了几次没有音信，然后等了半年，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后来呢突然发消息说，对，然后突然间发过来消息说之前的方案没了，再发一份语质，然后失联八周。前不久又发消息说领导呢要求面谈，让我们准备 PPT， 但是四周又过去了，我们依旧在等消息。 哎，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在我看来这活基本能成，就是慢。我觉得他没有别的选择，你知道吗？过半年呢，还想着找我呢。 对，然后再同时说一个快一点的，就是甲方的急性子，就是上午来电话，说给一周的时间准备方案，于是安排工作。吃过午饭，说三天后领导正好来，要加快速度，于是和手下说不管三七二十一，赶紧把这个细化，就不玩这个概念了。等到下午三点的时候，甲方直接来到公司了，说晚上六点要看出案。 我的天， 六点甲方的在骂他自己的领导，然后我们等于边在 P 图边旁听挨骂。所以这样一快一慢就是甲方两种状态。 这是两种不同的甲方的风格，或者不同的情境下甲方会出现的症状。 但是以我过往的经验，他有时候会可能出现在同一家甲方。对，或者是同一个对接人身上。 明白了，这种情况是不是在工作当中乙方经常会碰到啊，大伟哥？ 是的，其实这就是他刚才说的，有可能是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客户，甚至有时候会发生在一个就是你的客户里面会面临的那种情况。他实际上是根据他可能他自己这个具体项目情况来定的。就拖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像你刚才那个还是挺乐观的，你觉得这么长时间，对，然后为这事儿着急的这个小朋友还是挺有责任心的啊。他觉得这事儿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你还不着急，是吧？我都着急了，这时间到。其实这个事儿翻过来，可能背后有很多是他不知道的，因为你跟甲方跟乙方之间很多信息是不对等的，你不知道他这个背后的原因，有可能他这个东西确实就是不着急，甚至当时只是一个念头，就让你做来试一试。还有一个呢，他这个事儿可能他就被砍掉了，他也不好意思跟你说，你要先慢慢的坐着，还看看明年还能不能再做啊。是，所以这个事情应对他来讲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如果是最重要的事，他绝对不会这么去拖的，这是一个。但这种情况有，但坦白的讲，一般拖就没戏了。从我的角度，没有那么乐观 啊。是， 对对对。然后这个真正着急的事业，可能要是这个小朋友的老板，他是要判断这件事情到底做不做。如果他是个月费制的项目的话，他拖就多吧，反正你就在这个里边里边。如果是项目制里边呢，那你可能你可以选择不做了，因为他拖的时间太长，从成本上来讲呢，可能是不合算的。对，这个他可以去提醒他的老板，老板还觉得他挺有生意的脑子的，是吧？ 关于吐槽这件事情，大威哥刚才说的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认同，就是其实吐槽对于实际的工作来说没有什么意义的啊。 也有一点点意义，就是稍微让心里暂时平衡一下。 对，暂时平衡一下啊。虽然说你的实际的能力还有你沟通的技巧，是对你来说更有这个实际的意义。但是可以让你的心情稍微的平缓一下。那所有在收音机前着急吐槽的各位小伙伴呢，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啊，先压压怒火啊，消消气儿，咱们待会儿回来继续吐槽。更之前一会儿见。 的装扮，路人都向我看，我就是喜欢我的喜欢，管你习不习惯。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 我是小冰。 好乖呀，这么乖的小兵都让我觉得这期的主题对他来说太暴力了。 小兵觉得不暴力呀。小兵刚才从上半场学到了很多知识呢。小兵觉得格局很重要，心态也很重要，其次就是沟通啦。那珊珊姐姐，拖欠的工资可以发了吗？ 不可以。小兵吐槽主持人可还行，咱们这期的主题呢依然是吐槽啊，这个吐槽季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可以通过咱们的节目把这个工作当中遇到的小问题跟我们来疏解一下，当然还是希望给大家一些实际的指导，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这期呢是基本上是一个乙方来吐槽甲方的大会了，还是介绍一下两位嘉宾，更之前制作人吐槽代表袁伟。 大家好，我是袁伟。 恒信钻石机构品牌策略中心总经理王大为。 大家好，大家好。 嗯，好，那咱们继续吐槽吧。刚才大为哥就真的是你听他帮咱们梳理这个观念，已经累的声音都沙哑了。 多喝水，多喝水。 刘老师，下一个槽点是什么呢？ 这个小伙伴呢，实际他已经这个基本上完成了刚才这个大为哥所提到的可以沟通，而且自己的这个专业也比较好，但是最近呢感觉自己的这个专业被践踏了。 嗯 啊，依然是做设计啊。他说因为客户 行业是有多苦。 对，因为客户呢是朋友的朋友，加上他的这个 logo 中文真的刚刚好，我觉得是很喜欢也很好发挥的，然后呢做得很顺，所以就直接做了五个方案给他选。觉得五个方案肯定能中一个，但是客户看了呢就是感觉非常喜欢，真的是那种能看出他五个方案每个都 是困难症是吧？ 对，每个都很喜欢，每个都很纠结，真的不知道该选哪个。最后应了那句话，不作死就不会死。客户最后跟我说，要不你把五个方案融合起来做成一个给我看一看，五合一。就是觉得他对方是应该是看了变形金刚看的比较多，所以才想到合体。 嗯，哎，这种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吧？其实是他自己不太懂设计的一些创意。 对，实际上就是因为他做的这个应该是个 logo 对吧？ 对， 是 logo。 就还是那句话， logo 其实它也是就是这个是真的很多都是看美丑的问题啊。 logo 其实也当然它也是有策略的，也是有大方向的，但是这个大的方向不像你在传播的过程当中那么明确啊，所以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是他要训练自己去归纳他的这个就是这个 logo。 不是说我做五个 logo 全都是让你从五个里面选一个，我觉得他自己要去规划，就是说我大概这个方向里面有一两个是这样的，然后另外有一个方向是这样的，他还是要把它再往里面去就是 变成一个就是从提炼方向上的提炼，让他在选择的过程中你去帮助客户有一个判断。 比如说一般做 logo 的时候会有哪几个方向啊？这个主要是体现它的用户群，然后主要是体现它的功能，产品功能还是怎样？ 这个话题展开就会比较大，因为就是 logo 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属于 VI 的一个部分，视觉的。那 VI 后面其实还是有 CISI 的，就是你这个因为一个 logo 代表一个企业的某种文化，那你回头再要探讨的话，你一个企业定位是什么，对吧？比如我今天出一个饮料，那我这个饮料呢到底是卖给什么人的，我是卖给年轻人的，那我的这个 logo 可能就简洁一点，对吧？或者是时尚一点。那我卖给商务人士或者是老人的或者是什么的，我可能稍微稳重一点。它的背后还是应该有一定道理的，所以你在做这个 logo 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自己要想清楚你当时想的思路，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你要自己清楚你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呢你给他几个选择啊，然后让他帮助他去判断。你不能说你看吧，我就做了这些东西你自己挑呗，那他都不知道怎么选，他肯定就是最后要不你都给我接着看看。一定是要告诉他你做这个事儿背后的一个原因，设计的理念跟他讲清楚，然后你可以引导性的给他。那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这问题，就是给他多了他自己确实也不知道到底哪个好，那在这个时候你就告诉他说我们建议是这个啊，在这个情况下你要，如果你建议不了就让你的老板或更资深的人去给他一定建议啊。但是就是当就是你做两三个不光是 logo， 有时候广告也是这样，他东西多了的时候他越会给你往一块去整啊，你就会让你做一种特别奇怪的排列组合的时候，也是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这时候你要会跟他讲，就是在广告里面你这信息不要传达的太多，你传达太多基本上也都见不到，就说你扔球扔好几个球你可能只能接到一个，对吧？你一下扔三四个球你根本接不住，那消费者在看这些东西呢也是这样的。所以像他做 logo 这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把自己当时设计的理念表达清楚，然后这样的话也有助于别人的判断。 告诉客户这五个 logo 到底分别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角度啊，然后给出一些切实的建议。 对， 一般情况下像这样说，要不然你把这五个 logo 给我整合一下，五合一给我做一个中版我看一看，这种应该是要拒绝的吧？ 其实基本上就是要你单做第六个，对吧？它没有一个综合的，这种情况还是很难的。 那没办法了，谁让他做了五个差不多了，就做第六个看看呗。 我们做 logo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比如说做那个动漫人物的时候会遇到过，比如说我要那个人物的眼睛啊，然后要另外一个人物的头发呀，然后那个衣服很好啊，可能会有一种这个拼凑组合的这种 其实这种事情最后 让我想想，我想要韩庚的脸型，还拼起来了是吗？做了一个完美男友。 对的。 对，其实这种事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每一个甲方他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他是有时间节点的。他让你来回这么改的情况下，就一定他还是有时间的。因为他。因为我这个刚才这个吐槽点里我听到说不是说他每个都不满意，那就坏了，你知道吧？他这个他是满意的，那只不过他觉得他还有时间，他希望看到更多的，然后他最终肯定还是会再挑一个，甚至可能回到最终的第一版到第二版。对，所以我觉得不用担心，就是你就配合他去做呗。 对，就是别那么暴躁，慢慢做吧。 对， 喜欢就好了，已经。 对，但还有就是真的会有很让你暴躁的，就比如说接了一个唐代仕女像的活儿，所以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就是唐代仕女她是一个啥个样子？ 知道。 然后甲方呢特意一再一再的去强调说，脸先不要做，然后先做身体 那跟那是胖乎乎的吗？ 对，根据谁掏钱谁是大爷，绝不多嘴的规矩，我们就开始干活了。等到身体一文全部完工之后，把甲方请过来，记得很清楚，是一个傍晚，一个肥肥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几张 A4 纸过来了。围着妖娆的无脸侍女转了几圈之后，对我们的手艺真是赞不绝口。根据时间就是金钱，干活赶进度的原则，问了一句：“哥，您说这脸怎么做呢？”甲方一拍脑袋：“哎呀，我把这茬给忘了。”然后指着手里的这个纸，豪气万丈地说：“来，照着这个给我做。”一圈人伸长了脖子往里看，想看看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然后高潮来了，纸上赫然是一张明星脸，章子怡。大家你看啊，章子怡的脸加上一个胖胖的身体啊，然后大家可以自行脑补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要减肥，要么然就是面临着一定是这张脸的话，可能原来做的那个很丰腴的一个 身体部分就要开始减肥，要一点一点把它劈瘦。 嗯，所以说他最后甲方也是需要他把这个身体先劈瘦的是吧？要不然就会很不卖。 并没有，但是他一定要做唐代侍女，但是这个脸一定要是章子怡的脸。 我都不好意思说出这个女明星的名字，我觉得我怕会得罪她的粉丝。但的确会遇到这样可能有点不可理喻的甲方吗？大卫哥， 会有的，因为她的专业度，还是那句话，她的专业度是不匹配的，就是她可能比如说一个做牛奶的，她可能他的专业是把牛奶做好， 出来牛奶，牛奶了。 然后一个这个，那你的工作实际上是美术，是设计，那你是受过专业的一个训练的。所以这个回到一开始，其实我们曾经讲过那个话题，就是你给他两个，一个就是一个侍女，然后一个明星脸这种，然后你让他自己看，然后呢，你再给他一个你觉得是对的。但是在这个里面，那你当然不能说我完全是一个就是这个唐代美女的一个脸啊，你可以把五官看看能不能跟章子怡有点像。 对，我突然想到，如果你就做成这个女明星的脸的话，其实是侵犯了别人的肖像权的。如果你们没有合作协议的话， 我觉得他肯定不会让你做这个脸，他只是我觉得在当时的环境一定是对这个感觉，我可能大概要一个这样的脸，这样的一个头型，可能就是尖尖的或者是什么，但是跟他的身子可能是不匹配的。那你把，但是他没有想象力的，所以有的时候就客户分两种，一种特别有想象力，你不用给他做，然后他马上就能知道什么样，就做一个判断。有一种客户是没有想象力的，你要把这个东西给他做上去，他一看哦，原来这样确实不好看，他可能就不要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呢，还是那个解决的办法，你给他两个，一个就是那个明星脸放在上面，一个是长得很像明星的侍女的合适的脸放在上面。当然对你说，我做一个完全跟那个不一样，就是我自己觉得好看的一个头像也可以啊。但是这是我的经验是鉴于你还是要给他一个台阶下的啊。你说你看，虽然脸没有那么瘦啊，但是呢他这个五官还是很像的，对吧？然后搁在那是比较和谐的，但基本上还是可以过的。 不管怎么，还是他心里得稍微爽一点。 对， 我要自行脑补一下，就是章子怡的脸被批判了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应该还是很美吧？看我多怂啊！但是我觉得像这样的小伙伴，就真的是，他这纯粹是吐槽，是为了就是消一下自己心里的那个怒火，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他最后还是要干这个活的。这个吐槽还是有意义的，我觉得。他就是想吐槽一件奇葩的事情而已，是咱们当一乐子一听。反正他最后还是得回去批一个长得有点像这个女明星。 反正你心里的要接受，客户不会在这上面那么专业。他如果那么专业的话，这个问题就是他就不需要你。 是的，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但是我们遇到最多的问题是特别急的。就我记得我入行的时候，我们在佛威公司刚刚入行的时候，我们是有一张单子的。这张单子里面是规定说，是其实这个单子是创意给了阿康是给客户的，大家心里面心知肚明的一个单子，有一个时间表的。比如说我做一张海报的话，我是要五个工作日的，我做一个 logo 可能是要大概比如说四个工作日的，那个时间其实是还是挺合理的。我为什么说其实坦白讲是需要这样一个合理的时间呢？是因为你仔细想一想，你就化妆一样，你花三个小时化出来的妆一定是很精细的，对吧？你三秒钟化出来的基本上抹一个红嘴唇就走了。那其实在做稿子也是这样的，你要仔细去想，你要花很长时间去想，对吧？你肯定会给他更好的东西。就在这里面也希望就是如果有甲方的朋友在听的话，也是能够要理解乙方呢，他为什么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发现我们在日常的过程当中都是被压缩了的，这个时间会越来越短，经常是今天下 brief 明天做后天就给。但是我自己觉得呢，这里面是有两种情况。如果你是做这个，这是一个做稿子的，是吧？ 对， 在传统的广告里面，那肯定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你去做这个东西，你要去处理。那太短的话确实这东西也不会太好。但是如果你是做的数字营销，做 digital 做 social 的东西的话，其实那是要一个反应速度的。那它对画面的质量有些东西也不是那么的苛求，所以你可以用很简单的办法把这个事儿给处理掉，然后把最主要的东西传达出去就好。那回过头来我再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就是被强行改东西然后要很短的时间给的这种事儿。我以前是在一家日本的广告公司，也是遇到一个国内的另外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牛奶企业，然后来找我 们齐了。今天这几个牛奶企业在本节目里齐了。 对，那个时候来找我们也是经常让我们改各种各样的包装，各种各样的稿子。然后呢，有的时间也是给的越来越急。好，有一次呢，我就把客户部，然后把客户叫到公司来开这个会。然后上来的时候呢，我给在那个一个板子上画了两个漫画啊，这个漫画是什么呢？是一个稿子的 命运。 嗯， 就说我你看啊，我们花了这个时间，首先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自己的创意，我们会花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三个小时，或者是四个小时，甚至两三天在想这一件事情。但是我说你就是甲方的对接人，可能你花的时间里面只是一天，然后你的老板那么忙，他看这个稿子的时候可能就是几分钟几秒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对这个稿子的这种理解和准备程度重视程度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发言权的。 嗯， 另外一个我说你们看，我们一定会对这件事情负责的。为什么？我说你看这张稿子做完了之后，你贴在这个烟杂店，贴在哪儿，第二天就被人给盖上，然后过了几天以后这就没有价值，就扔掉了。但是这张稿子如果我用心去做的话，做好的话，它是可以得奖的，拿奖了以后我可以升职加薪的，对吧？我说的这些意思想告诉他说，其实我们真心比你们甚至可能花费更多的精力和心血在这个作品上面，所以拜托你要第一给我多一点的时间，第二一个我们为什么不改是有原因的。当时我讲完这以后呢，就是客户头一次起立给我们鼓掌， 哇， 你知道吗？就是这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其实作为设计作为创意来讲的话，他一定要学会沟通。 我觉得您这漫画应该批量生产 对， 卖给所有乙方。 这是一个技巧。其实你光去吐槽是没有不解决问题的， 嗯， 真心不解决问题的。就是我看过相亲这个漫画，大家一乐，没有不会解决本质的问题。真正帮助你的，你要是想办法学会沟通，在作为设计也好，作为创意也好，它是有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你要自己能想出好的东西来，把它做出来。第二个阶段，你要好的东西，你要会卖出去。 嗯， 会卖出去的这个人，往往就会升职，就会变成总监。 嗯， 慢慢慢慢就会变成总经理，就会以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我也见过很多设计。 当上 CEO， 就是他很有才，你知道吗？很有才，做的东西也非常好，但是他不会说话，就是他不敢去面对人去卖他的东西，他甚至说他也表达不清楚。 嗯， 这种情况下，他永远是在背后的，是在幕后的。这对小朋友的职业生涯来讲也是不好的。 嗯， 所以一定要试图着自己去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不管是表达给你老板还是表达给你的客户。 嗯， 所以遇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跟客户多沟通。 嗯， 我相信客户没有那种特别变态的， 嗯， 说恶意的，我就是来整你的，这是除非你们俩有很大的仇了，是吧？这是很少的一个情况下，他顶多是没有意识到你的这个角色。而且以前我就是说服务过一个特别就是全球知名的500强的连锁快餐企业啊，就那红色的，就是那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我在那个客户我服务了很多年。 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很多品牌 的企业对，学会了很多东西，因为我跟他们当时就是也我入行做的时候，那个是个小还是刚刚入行的， 嗯， 所以做了很多年以后，从客户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是一个就是你要看这些客户，其实他也是甚至有的是上百年的企业的，他们慢慢慢慢也在完善，甚至他们很多人也都是从乙方过来的，他们也知道乙方的不容易。所以当时他们有一个体制是什么，是让甲方的人到乙方来上几天班，就他们是个 team 了，就是跟我们广告公司对接的是一个 team， 有三四个人，然后我们服务这个客户也有 team， 也有三四个人，大家互换角色的，就我们要去那个店里面去卖东西的，去卖快餐，去卖汉堡，要体验他们的不一样，去他们市场部去跟着开几天会的，然后他们市场部的人要来我们广告公司，也是一个服务公司，然后去体会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里面一定是甲方乙方要多沟通的，有这样的体制的话，大家就互相理解了嘛，对吧？就不是只是想象说啊，原来你们是不是拍个脑子就能做个东西，然后我们觉得哎，其实我给了你东西，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你那个不给我回复，或者说为什么你马上就要，你会发现啊，里面他们也是有他们的一个角色的一个体制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多理解，我觉得啊，理解万岁呗。 嗯，但有的时候好像做设计的这个小伙伴比较这个不喜欢跟甲方去沟通，可能觉得这个沟通的这个工作完全要丢给 AE 来去完成。 嗯， 对， 看到那个漫画没有？我们是谁 ？AE， 刚才甲方说的什么？没记住。那我们怎么跟设计说多出几版，客户想挑挑。 其实就是因为我看这里面吐槽的设计的小朋友挺多的，实际上这也是给他们一个建议，一定要想好自己的职业发展，因为在做广告这种传播的行业里，在做的时候，你第一个阶段一定是把自己的基本功练好，你要就是让你出一个什么样的设计，什么样的概念。就刚才我讲说了，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手机，那这个手机让你说卖的就是这个待机时间长，对吧？那你就想用什么创意来表现待机时间长，对吧？就是在广告里面是说要先明确说什么，然后怎么说，然后在哪说，说什么是策略，是客户给你的，是吧？那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是怎么说，是用去表达的。所以你第一个阶段一定是把怎么说这件事做好，怎么表达这件事情做好。但在第二个阶段你一定要去想说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 一定要训练自己去想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说他说这个方向对和不对，在你有这个思维的情况下的时候，就会在跟客户沟通也好，在跟老板沟通的时候，你是有道理的。还是回到我刚才这句话，先有对错后有美丑的，如果你只是跟他说好好看不好看，这件事是就他就无解了，你知道吗？但是你是有对错的原因的话，就是说他让你来做这个手机，然后待机时间长，那你就问他，你说你卖给谁的？他说我是卖给这个00后或者大学生的啊，就是以女性这个群体为主啊，小女孩为主，那你就不应该卖待机时间长，你应该卖拍照，对吧？自拍，我有灯光。那我说这个卖给商务人士的，那可能待机时间长是有用的。所以回过头来，他在做这件事情呢，他要慢慢训练自己去知道这件事情的源头。当他想知道这件事情的源头的时候，他会。就是你自然你在这个位置就已经变成总监那个位置了。就是我也是刚入行的时候，我就原来那个台湾老板讲说，给一个小朋友升职，首先不是说给你多大的位子你就能有多大的屁股，是你是有多大的屁股才能坐多大的位置。其实这个比喻比较粗俗，但是意思就是 说，只有吃更多的饭才会有更多的屁股。 对，你一定要有这样的能力了之后，你才会有相应的一个职位。如果上一个刚毕业两三年的一个小朋友，你让他上来就是主持一个非常大的项目，甚至一个重要的位置，其实也确实是有问题的。对。但是如果你表现出你的能力的话，我觉得正常的老板会给你一个这样的升职的空间。所以刚才在说到这些吐槽这些事儿的时候，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这些小朋友慢慢的变一个格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往往在很多大的公司里面，大的广告公司里面是有问题的，在这个体制上，因为他给你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像流水线上一样，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意识的话，你根本不会站起来看看这条流水线的尽头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只闷头在做自个儿这个零件。我们当时为什么我个人比较幸运的是，因为我当时入行的时候是在那家台湾的，就是我说的那个广告公司不是很大，虽然老板是就是从大的公司出来的，但是我们当时人也很少，我们负责整个流水线，所以我们知道广告创意是什么，他也会给你很多的培训，告诉你这件事情整体是什么。那当然告诉你啊，可能干的这件事情是一桶水，它就是一个桶里面装的水，但这个水装多满就是你自己的修行了。但是很多的这个乙方老板忙于生意，他不会给这个很多入行小朋友太多的培训，所以我觉得这个，那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入行的小朋友自己去多做这方面的训练，然后多看这些书，然后多参加一些外面的培训，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事情看得更长远一点，所以回过头来你就会想清楚目前遇到的很多的问题是什么，甚至你自己就能自己疏导清楚了，你就会觉得这事儿可能不是个什么事儿。 对，掌握线性的思维，我觉得这也是更之前所坚持的。 好吧，我已经准备好听下一个槽点了。 就是改来改去作为乙方，这是经常遇到的一个这个工资要求，或者说我们经常不是在这个创意和具体的这个执行当中去耗费我们的工作时间，更多的是在沟通还有修改。所以这个就是本来呢，这个小伙伴已经订好了周末出去旅行的机票，结果被通知加班，是应甲方的这个要求，要临时做一个汇报，所以让他们去做提案。同时得知的消息呢，是甲方对于先前的方案非常的不满意，认为太平时，然后不新不奇，然后不怪，这个修改意见提了一大堆，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回去重新调整方案，包括做一些 P 图。所谓这个翻来覆去的就是去看自己的方案，最后总觉得这个还是自己的好然后改完了之后，甲方的这个领导直接说了，大领导说了，还是第一版好，不用改了。对，但是为此呢，自己的这个周末被彻底被 KO 掉了。 我觉得大维哥这个，我都能想到大维哥说什么。你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这是你分内的工作啊，很正常。甲方看了一圈之后，觉得还是第一版好，您就当自己练手了，对不对？你其他的觉得自己好的那些，可以放到你的作品集当中。 这是一个答案，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体系里面，其实更多的不是这个设计或者是这个基层，就它某一个环节的问题了。因为不管是广告，就是乙方还是甲方，它都是一个团队作业，就是你不是一个画家，你画一张画，然后这个人看上了，然后花钱买走，它实际上是一个团队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果你想尽快的把这件事情又快又好的干完的话，你们自己的在乙方的这个内部沟通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设计上面还是有客户部的吧，客户部里面也是有可能客户总监，上面还是有老板去对接，就是客户那边，然后客户那边也是有中层，然后有高层这样的一个，那就看你们内部怎么样把这个大家去判断一件事情的这个流程简化或者说更明确，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所以在这种问题上，有时候不是他个人能够去解决的，就像我们以前在做这个 某个大型国有银行的时候，我们根本见不到行长。但其实这个事儿倒也不一定非得到行长要看，可能是副行长决定。但是我们能面对的，其实这也就是到了这个办公室主任这么一个级别，啊，然后我们基本上看不见上面人的，所以中间你就会被他改了很多。然后他拿着这个东西去用他的理解去给他上面的老板去看，他老板好不好你是没法直接沟通 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就会有问题。那所以就看能不能让你的就是乙方的老板去跟他们沟通，说是为了让这件事情更快的推进，我们能不能直接去给一个决策者去提案，这样的话我上来如果这种环节能够疏通的话，再去做这个整个的作业的流程，就会减轻大家很多工作量。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难避免。首先刚开始接触的甲方的那个对接的那个领导，我特别能够理解他的想法，就是他自己是有这个自己的审美的嘛，自己的想法的嘛，他希望乙方先按照自己的要求先改出几版来，首先满足自己的要求，他才好意思去给他的上级汇报，他才觉得这是一个过得去的方案，那就是他的上级觉得第一版最好，这没办法是吧，他也控制不了啊。 实际上是这样，实际上就是这个也是甲方的一个流程，他也是有各种就是级职的， 对的， 所以他已经下边就把关过，对吧，那他看过了再给他的老板看，然后在他的老板再给他老板的老板看，会是有这种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现在就经常我们在提案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做了一屋子人啊，然后你这里边你会看到有这个比如说这客户部最普通的一个专员，然后这边有经理，这边有高级经理，这边有总监，这边有总经理，做了一排，一般提完了的常规的程序都是这个大头说你们都说说呗，然后从这个专员到经理到总监就挨个说一对啊，说一遍，最后其实还是以他的意见为主。 那肯定的呀。 从他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他不能不给下面人说话的一个机会，对吧？他真正他听不听，他其实也未必，因为他可能已经有自己的判断了。 是的。 他甚至可能没有判断的话，就是你们说完了以后，我们没有结论，回去我们再去讨论讨论。所以这个是他们自己在甲方就是。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在甲方，我现在就是在甲方工作，就是甲方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的，但实际上我一般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也知道就是乙方可能想很快会给你一个建议的，就是希望得到一个结论的时候，我一般会提完了以后会直接会给他们一个答复，就是中间那个流程我下面的这些小朋友们要发表一些意见的情况下，不是不给他们机会，我觉得就是如果他想这时间已经很急迫了，你就赶紧告诉他那个行和不行，这样是有助于大家去推进的，所以中间其实在甲方来讲的话，有时候可能确实也是要优化一些自己的一个决策的一个过程， 也希望在听的甲方啊可以好好的也为乙方多想一些，然后也祝愿所有的乙方都可以遇到一个善良的甲方。但这个小伙伴我觉得他最难受的在于他的周末本来是要计划旅游的，你知道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纯粹加班的周末就还好，对于年轻人来说计划出去旅游是一件已经策划了好久，我终于不用上班了，老子明天不上班你知道吗，我就要出去刷了，然后结果突然要加班，然后一个周末结果还白做工了， 对， 然后就会意见很大，对吧，哎，没办法，只能抱抱安慰安慰了。那好吧，那咱们听了很多吐槽的故事啊，又发现这个乙方对于甲方的吐槽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节目组呢临时决定增加一集，剩下的没有吐槽的只能下周来吐槽了，就是这么任性。也希望大家在工作当中遇到了不开心不顺心的事情，或者想得到一些咨询和帮助的事情，都可以来到更值钱的平台上面，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跟我们一起来沟通和分享一下。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暂时就是这样，谢谢袁伟老师，谢谢大伟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我也想宣布独立，我握着笔，但是父母亲不肯坚定，说我这项条约还没到期。在电视里或许我是不起眼的明星，在他们的眼里我只是个长不大的小孩子，多么尴尬的岁月，多么尴尬的日子，多么尴尬，好想改变一切，只是没有银子更没有方法，人生的关卡我被不停冲刷，倒数于这人生棒球场上场，我和游戏规则一起成长，掌声伴随嘘声，阳光太强我的头开始昏，下的时候请你不要笑我好不好，还没桃园明清高，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我像青春借贷款，可是利息太高，你滚力滚来滚去滚出一堆烦恼，原来我是投手被自己踹掉，23岁的就去下班转了转，我把帽子翻戴还在期待逆转，青春像是一场棒球比赛，三人出局明天还会有新的舞台，就在青春的就去下班转了转，我